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。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喺度嘅。 系啊，今日我哋啱啱游完水啊。 哇！今日正啊，游啊，好捻多个圈啊！我哋 好多圈，唔系啊，最惨系啲啊，啲靓女啊，主要扑街全部阿婆嚟。 屌，有靓女游，你都唔好睇啦，挂捻住游水我哋咯。 咁我哋都要放下暑假，一齐游下水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讲系暑期活动啊。 暑期活动，今集我哋讲。 暑期活动咁热兴合合咧，就 咪最好打飞机。 打飞机咧好捻辛苦。 屌你老尾，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啲阿妈咧俾啲仔女去嗰啲暑期活动系点嘅咧？ 系。 我有个老友咧就啊，屌你仲黐住一条游水带。 你唔好舍得啦。 我有个老友咧个仔咧系咁嘅，咁咧暑假咧就阿妈咧就俾钱佢， 系。 由朝头早九点就玩等到夜晚十点系咩嚟嘅咧？首先就系嗰啲咩英文班，之后就到嗰啲咩法文班、国语班、油画班，之后就系嗰啲唔知乜撚嘢跆拳道。 唔系读唔紧要，但问题第一个仔未必中意读，第二可能辛苦冇得休息，第三样嘢读出嚟啲人唔公认。 啱啊，屌惨撚过屌你担泥。 我哋咁辛苦读书，其实都系攞个认证嘅啫，系咪先？ 即系呢啲唔系暑期活动，呢跟屌你老简直系虐待。我问嗰个僆仔啊，我话喂你放暑假开唔开心？佢话放暑假惨过翻学。咁你可想而知个僆仔开唔开心？ 个老母开唔开心啊？ 佢老母啊，梗开心啦！见个僆仔，屌你老母翻呢啲，可能走捻咗出去，屌你老母搵条仔去屌閪添啊！屌你老母几多开心、啊？ 我就想话最近咧，咪好，大家都好热切期望就系、 是、书展 嗰、那个书展啦，同埋我讲热切期望个奥运，奥运之前咪大家都系买奥运钞票 啊！屌 啊！咁咧话说咧，就成日都见到银行门口好多人排晒队啊，又打交啊，黑社会大佬又排队啊！ 我想问下，系咪赚得好深噶？ 系啊，咁咪話説咧就嗰、那個成本買一套嘅，即係嗰陣時話幾廿張紀念鈔票幾千蚊啦， 係 可以賣成一萬蚊嘅，咁你就辛辛苦苦排一個通宵兩個通宵。 但我想問嗰套鈔票幾多錢㗎、啊？套 嗰個都係個成本係幾千蚊嘅就係。 幾千蚊嘅啊？ 咁但係成萬蚊喎。 係 啊，咁啊講二三千，咁你我賺成萬蚊，即係你排一兩日，邊度揾啲咁嘅工啊？ 哇！但係兩日 喎。你理鳩得佢啊？有錢啲人就去做㗎啦。 咁啊係。 咁啊啲人就可能癲啦，咁啊。咁呢個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啦，咁跟住到嗰啲冇曬一套嗰啲又好快買曬啦，咁啊做單張啦。 單張乜叫單張？ 我老婆都送咗張俾我哋。 咩叫單張？ 138蚊，但係面值20蚊嘅鳥巢20蚊咯。 你要俾138蚊個銀行， 係啦， 俾20蚊你啊？ 好靚嘅個仔，好靚。 屌你老味，冇病㗎喎！ 好撚靚啊！ 銀行齋賺118蚊。 我哋咧就。特此喺度公布俾啲網友，我哋都發行咗一套咧 牛醫生與狗護士嘅鈔票嘅溪錢，你 話咧？08年奧運溪錢， 08年奧運溪錢，喂牛醫生，我哋掹撚咗個電話嘅，突然間 掹邊度咧？ 掹邊啊？等我掹啊！突然間有啲閪精打電話嚟啊，冚得撚啊！屌， 都係筍哥啫。 唔係啊，有好多閪佬打嚟噶。 咁即係唔係筍哥啦？ 係啊。 咁咧就咁啊，跟住138蚊啦。咁啊，話説咧就又炒喎，呢張都炒成200幾蚊人仔喎。 200幾蚊，即係。 即係你買翻嚟賺幾十蚊，係幾十蚊，係啦。咁啊就好多人排，咁啊好啦。話説即係前幾日啦， 係 最後一日嘅仲係都係埋單張嘅啫。啲人好混亂，好瘋狂去買喎。 係。 咁呢，我想問下呢個咩心態？ 反映俾大家聽，香港咧已經進入一個好沒落嘅時代啦。我想同大家講幾樣嘢㗎。 炒賣嘅沒落啊，定話係一個 香港人嗰個揾食嘅沒落啊，艱難啊， 好難啊，係啊。 我有幾樣嘢想同大家講㗎。你睇一睇今次我哋炒呢啲單張，第一大陸人俾錢我哋排隊嘅， 冇錯。 第二樣嘢， 但有啲咧我見過啊，直情出到話俾嗌啲僆仔去排隊，就俾2000蚊咯，俾幾張嘢你排完咗攞個籌俾我就2000蚊咯。係 啊， 係啊，真係排嘅啫。 係大陸人嚟。 係啊，大陸人湊埋喺公園度，你俾個籌我就 你睇下以前香港 啲僆仔俾錢，哇！啲僆仔邊度揾幾千蚊？朱爺公賺唔到啦，排幾日。 屌你睇下以前香港咧，成日講啲人大陸阿餐嚟，而家人哋俾啱錢你去排隊啊，細佬。 你上次同我講就話佢10000蚊咁攞到係梗係賣10000幾蚊啦，賣俾啲鬼佬啦喺北京嗰度。咁個問題就係佢哋都有風險噶嘛。係 啊。 咁你佢仍然係嗱風險佢哋會承擔，但問題我哋冇風險都要咁樣去做。你諗下嗰個 唔係我哋而家社會揾食艱難咗咯。 係啦係啦。 即係以前你80年代你俾幾千蚊我排，屌啦，俾翻幾千蚊你叫我唔好去排啦。 香港人係唔會同你計較呢樣嘅尊嚴嘅而家。 唔係因為而家香港難揾食咗嘛，即係你諗下而家香港難揾食嘅階段係點咧？嗱，有一日我想同你講。 你有本事就自己買套票，自己走上北京賣。 啊 這個大問題，香港人沒那麼辛苦的，因為懶，香港人賺快錢的。 我告訴你，有一天有 啊，係咪你個老友啊？有一日咧，個老友就同我講，佢話咧，佢個仔咧就係唔知邊度畢業翻嚟讀書，讀完書喺邊外國邊間大學畢業翻嚟，咁咧就做物業管理、產業管理，即係我哋 係咪英國讀書嗰、那個 啊？看更啦。咁咧而家咧，我問過一啲行內人 嘅，幾廿萬啊，讀個仔。 係啊，讀個學位翻嚟幾廿萬啊。 俾幾廿萬我仔做生意網。 啱啊，而家。做物業管理，做產業管理，你冇學位，唔好諗住有得升。你有學位都未必 攞到 升。 即係等於頭先我同你落去泳池度，嗰啲 reception counter 啲全部大學生啊嘛。 係啊，全部大學生嚟㗎。 即係你講起我都有啲驚啊！ 因為而家難揾食嗰個階段係咁樣樣嘅話，即係你好聽啲咪話啊係喎，佢做產業管理，唔好聽啲人哋一句得埋嚟，哇看更嚟啊屌！即係好撚惡揾食㗎，而家真係。你而家做泳池啲救生員啊，分分鐘係嗰啲嗰次阿貓姐個妹嘅講起，就話嗰啲係讀大學嗰啲叫咩體育系啊，咩體育科學嗰啲畢業學生嚟，我話唔撚係喎。佢話係啊，係做呢啲嘢，邊有咁多學校請你啊？ 嗱咁啊，所以你咪睇到個社會其實嗰、那個全球性經濟之下嗰、那個越嚟越艱難啊。 所以咪二千蚊就去排隊咯。嗱，有一樣嘢我想講， 高㗎啦，講真。你俾我，如果我唔使翻工，我都排兩晚都好啦。 兩晚你圍翻仲衰過麥當勞啊！先生， 咁如果你唔係咪成套買埋佢賣俾人咯，都賺六再賺高啲咯。 哦，咁啊， 我寧願賺高啲啦。 都係咁咯。你睇下而家嗰個書展啊，嗰啲僆仔排隊啊， 啲僆仔有時唔敢問阿媽攞錢去買套嘢噶嘛。 阿媽冇錢俾你買套嘢啊嘛，係 排隊咯。 阿媽都冇錢，點俾你買啊？ 咁就咗香港經濟㗎啦呢一單嘢。 咁啊係，嗱等於呢、這個動漫節啊，嗰啲僆仔一排隊好瘋狂咁有買嗰啲玩具， 我原來 炒咯。 你講緊嗱，原來咧我問過啦，動漫節咧咪幾條友排頭位啊？嗰幾個公仔係唔使錢㗎，係 咩？ 係送俾你嘅，但係問題第一時間佢哋攞去賣，所以係冇。零成 本。唔係話幾千蚊嘅咩話？ 唔係啊，有幾個限量版嗰啲係唔使錢嘅，攞咗嘅。 系咩？佢 啲人要俾錢，但係嗰啲係 唔係喎？佢話限量版報新聞嗰話要俾錢嘅喎。 唔知喎，但係我啲人收到風話唔使錢咁啊，你攞去上買。 係啊，即係真係做個勢嘅啫。 唔係，係梗係擺到明做個勢啦。等於啲書展就走去做個勢啊。 啱啊！屌你老咩？我哋有個老友啲書賣唔曬，周圍派。 哦，你唔好講邊個啦， 要俾人打屌。 咁啊，話説咧，今年咧就我唔知今年同上年係咪有分別。 喂，牛醫生，我想問你細個暑假你做啲咩㗎？ 暑假試過咧走去後住唐樓㗎，就樓上咧就我住五樓唐樓，咁樓上六樓咧。就有一個喺下面賣報紙叫阿佳，阿佳咧就次次買剩嗰啲龍虎炮啊，嗰啲咩動畫黃玉郎嗰啲咧，就一沓咁踢出嚟，我咪執喺口貓度睇咯， 睇龍虎炮。 龙虎炮、龙虎门， 唔系 龙虎门咧。咁咧隔篱屋咧啲小朋友咧就嫌你穷，唔会同你玩嘅。有阵时你挨到佢，咪大家喺个走廊度玩啊，踢下波啊咁咯。咁但系如果有阵时踢唔到波，咪每日踎喺走廊度 睇龙虎炮， 踎喺啲箱啊攞翻屋企睇，唔使借咁朋友睇。咁有阵时就都冇乜节目噶啦。试过有一年好开心翻大陆玩咯，阿妈同跟人哋亲戚翻大陆玩几日咯。 即系屌你老味， 好捻开心噶啦。嗱，我想講就係話，以前我哋都係日子咁過，但係而家問題，而家啲父母咧，因為要出去揾錢，佢哋覺得對下一代唔住，成日都要俾一啲嘢去令到 俾啲物質佢哋， 一係就逼佢哋讀學嘢，就以為係滿足佢哋自己心靈；一係咧就俾錢佢哋，就亦都係滿足佢哋嘅心靈。但結果其實大家都係雙失嘅局面。 啱， 以前我哋一樣窮，咪一樣咁開心。 啱， 可能我哋都冇汽水啊，或者係即係你食雪糕，間唔中一兩次好開心。但係而家啲人就覺得呢個係基本嘅需要嚟嘅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 冇乜精神上嘅心靈滿足啊！ 我暑假咧以前做啲咩嘅咧？咁話説細個屋企冇錢啊，住公屋，咁啊出街阿媽驚你學壞，咁啊點撚樣咧？咪韞喺屋企度又瞓夜瞓，日睇夜打 飛機。以前都係瞓覺㗎， 打飛機。 以前你嘅生活係點樣咧？嗱，咁咧有幾兄弟啦，屋企啦，咁啊。以前我住向西嘅屋企，咁頭先我講過向西好撚熱嘅。 係啊，因為好西， 好西。咁咧，以前我哋冇冷氣嘅喎，咁咧就成個焗爐咁嘅。咁咧，我哋就一係就匿埋廁所嗰條走廊度。 哇！屌你老味，做乜你匿埋喺廁所嘅？ 成家匿埋喺門口廁所度瞓覺咯，即係瞓喺度。一係咧，後屘過咗幾年之後咧，就有啲叫帳篷嘅嘢出現咗啦。咁我哋就安咗個帳篷。咁就冇咁熱啦。 唔係，我想問啊，做乜你買個廁所度瞓？ 涼啊嘛，廁所門口嗰啲。就唔知你有冇聽過，通常屋嘅四個角落係最涼嘅，同埋嗰啲廁所門口嗰啲最涼嘅。 係咩？咪吹啲死氣出嚟？ 咁啊，冇辦法啦，熱啊嘛。咁一係咧就點咧？後屘真係開始有冷氣喎。係。咁咧，我哋就安一部冷氣，大家唔係安喺廳啦，安喺間房度。係。 咁咧就安喺個房度，就成班人開一嚿唔知四分三匹， 就走曬間房度， 就喺個夏天㗎啦，同埋夜晚就好撚開心嘅。咁咧你知啦，喺間房度冇電視睇啊，咁啊好慘㗎啦。咁後屘買咗一部14寸嘅電視放喺房度，哇！喺房裏面睇電視啦，睇下睇啦。 唔係而家咧， 仲有咧就係再過咗一排就係你知喺唔方便嘅時候，你聽電話走出廳度，咁後屘我哋就喺個縫廳個牆度鑽一個窿。就著住電話線咧就駁落嚟，但係以前咧啲電話線咧就唔係而家 咁好啊。老鼠盒㗎嘛又。 老鼠盒嘅。咁我哋有兩個鼠盒，個裡面條線有兩個叉㗎嘛。係 啊 係 啊係。 我哋就攞條線話點知駁撚錯，咁又唔敢話俾電話公司聽，我哋又拆翻去嗌電話公司話聽唔到，有啲人 咁 得。即係嗰啲 以前嗰啲自己駁唔到㗎，以前嗰啲電話線。 點樣駁到㗎？係 啊係啊係啊，以前電話線。 咁啊老豆屌啦！老豆話屌啦， 邊個幫撚住條電話線？ 即係嗰啲咯。 因為老鼠盒呢樣嘢真係好搞笑啊！你自己拆完之後安唔翻嘅屌你 以前邊度有無線電話㗎？以前只有個老鼠盒嘅電話咁 聽。係啊 係啊。咁以前嘅日子就咁樣過，每一樣嘢帶嚟一個新嘅衝擊。 唔係以前我話俾大家聽就係因為嗰種嘅base 啊，嗰種因為太 basic 嘅。咁你太 basic 嗱，我話俾大家聽。叹冷气以前不是一个物事嚟噶，而家你屋企唔开冷气，你基本上 以前我读大学喺中文大学读嘅宿舍啊，咁咧全部都系开风扇 嘅，系咩？ 冇冷气噶，我哋咧净系翻到去咧就你啲大汗揼细汗，冲完个凉，又大汗揼细汗，又冲多次凉。 点读书啊？ 开着个冷气开系咁开咯，即系佢个系天花板转下转下，即系 个风扇， 佢唔系嗰啲大把嗰啲，系一个会转嗰啲。 哇，好捻热噶！ 即系都系嗰啲挂墙式，不过系挂喺天花度转，咁啊成晚开。 但系嗰阵时有冇啲可以推得喐嘅冷气机卖噶？ 冇，有嘅，不过我哋冇咁多钱啊嘛，咁咧就系咁开咯，开完之后开到夜晚两三点就凉噶啦，咁你熄细啲冷，熄细啲风扇咯。咁就係咁樣過日子㗎。 我嗰陣時宿舍係齋風扇㗎，所以住唔到㗎，冇冷氣。 滾㗎係啦。 屌你老母點讀書啫？我仲記得嗰陣時細個咧，嗱我住木屋區 嘅。我咪去圖書館讀書咯，點知圖書館讀書你坐撚住隔離嗰兩個屌閪談心，咁你咪坐撚住曬冇得讀書咯。 哦。 咁㗎咋？ 唔係圖書館係咪有冷氣㗎？ 有。咁你入去咁咪要霸位，讀讀下你舒服又瞓著咗，跟住隔離嗰個又唔撚生性嘈喧巴閉。 哇！咁撚撲街。 我撚讀書嘅其實話俾你聽，我自己唔係好中意圖書館讀書嘅。 唔係圖書館係讀唔到書嘅，你掛住睇嘢同埋好多嘢分你心嘅。 睇女啊嘛，啲女行出行又有屙尿又化妝， 係做啲古靈精怪。我話俾大家咧，我細個咧住鑽石山，係咁咧鑽石山咧嗰陣時咧就。根本上你有冷氣， 戴文橋， 戴文橋就一個奢侈嚟。我話俾大家聽，嗰陣時咧細個咧，有一樣嘢真係好開心， 偷人 鑽石山地鐵站一開幕啊！嗰陣時適逢暑假冇幾耐，我話俾你聽，嗰啲人咧就係揾條嘢攔撚住啲人，唔俾啲人行入去鑽石山地鐵站，因為啲人做咩咧？嘆冷氣咯，屋企冇冷氣嘛。咁喺嗰個暑假就喺嗰度過啦。 你 應該 地鐵站有冇乜情況發生嘅咧？ 冇喎，喺嗰度先有。 咁撚窮嘅咩？鑽石山？ 好窮啊！ 但係而家最窮係呢個深水埗同。 係啊係啊，但係而家佢唔俾你入地鐵站㗎。以前嗰度佢有條大隧道嘅，啲人咪行撚曬尼龍牀啊！屌你老尾有爐又剩喺嗰度，差唔多打等嘅撚滯。屌好撚搞笑啊！有警察。 唔係啊！鑽石山啲人興唔興？而家偷電嘅仲。 而家都冇人鑽石山偷電咯，係啊。 嗰陣時係單上偷上面電，跟住偷下面電啊嘛。 係啊， 埋條管喺下面偷電啊嘛。 屌你好撚搞笑！嗰陣時暑假就係咁過，因為冇錢啊。咁阿爸阿媽咧就唔會俾你出街，因為又驚學壞。咁啊戇鳩鳩屋企又 熱。而家都係唔使出街都學到壞㗎啦！你上網啊嘛，因為 以前冇網上嘛，戇柒柒坐喺度打坐咁樣樣，你眼望我眼，屌你老味！ 咁啊呢個今年嘅書展啊，我想問下你覺得同上年有冇分別？我真係唔知道，隔咗一年。 你聽我講啊！ 全部都係啲明星啊！ 你聽我講， 上去露下個波啊，又話零距離，又話唔化妝，咁啊賣書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而家嗰啲唔係書嚟， 賣書嚟㗎呢啲，有身份證都出到書㗎啦。 屌你老味，嗰啲份量啊，嗰啲根本都唔係作者，講唱都唔入流啊。 前幾年我哋已經講過香港嘅文化大沙漠，而家係咪叫香港已經係文化已經係見底冇？ 荒漠， 荒漠啦！ 屌你啲沙都冇撚埋。我話俾大家， 豬下狗冇文化都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喺地鐵站睇。 以前嘅倪匡蔡瀾已經係低俗㗎啦，即係佢。 而家嗰啲兩。望風啊，仲低俗啊！ 唔係以前啊，倪匡嗰啲我已經係覺得好高尚。咁我記得我讀大學國文一年班嗰個老師咧， 係 而家仲係我記得佢話唔好睇咁多衛斯理，好撚，我仲仍然係好撚憎恨呢個老師。 屌你老！ 而家。 而家呢啲更加荒謬。 你睇下而家嗰啲書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十本好書啊，有梁望峰份。你見撚到佢啲文字都嘔心啦。梁望峰根本 而家冇人再睇呢一個矛盾啊、老舍啊、家春秋嗰啲啊，根本冇噶啦。 而家我話俾大家聽，今年我喺呢、這個即係。 一來是那個環境不同了，你不會再看回他們以前文革那些書啦，是 不是？你老闆現在鍾曉陽是一個香港很出色，我覺得是一個女作家來的，她出過幾本書的，《停車站借問春在綠毛中》，另外一本不記得。那話說她現在出回來，就是做一個就是書展那裡賣她的書。哇，我告訴大家，她的樣子真的不行，但她寫東西就真的很行。你看以前的作家有雅思呢、这個善善鳳，劉以暢，新奇士，那些是香港老一輩，即係五六十年代一啲很出色的寫作嘅作家嚟。而家嗰啲真係屌你老味唔入流，不但止寫嘢，簡直係垃圾之中的垃圾。我都 同埋我想問下而家， 同埋而家僆仔唔撚睇文字㗎、啊。 同埋想問下而家會考嗰啲書係用咩文章㗎？即係我想， 我真係好耐未睇過。 我真係好想去得閒走去嗰啲賣舊書嗰度咧，買翻本而家即係中四、中五讀嗰啲 僆仔睇。 我想買本嚟睇下，究竟而家佢哋係讀咩嘅文章啊？係，我好想去睇下。我好耐冇讀過書啦。 唔係，因為我覺得而家僆仔僆妹讀嗰啲嘢點解，即係嗰個令到嗰個中文水平。同埋佢哋要求文字嘅水平，嗱雙向嘅，覺得你需要一個好嘅讀者， 而家唔使背書，同埋上下考會考，聽講係淨係佢哋嗰啲係點啊？考一啲嘢就理解嗰啲咩，唔需要背誦啊嘛。係 咩？ 咁有一次我係無意中聽心機聽到阿倪康上去嘅節目啦，人哋問佢、你覺得其實使唔使背誦？佢話背誦梗係要啦，好緊要添。佢都覺得佢係背誦其實好重要嘅。 背誦梗係重要啦。 但當然你係背乜撚嘢啦？ 啱，你背粗口嘅唔得。 但問題就話而家嗰個學者就好多嘢都係。背道而馳嘅啲嘢。 嗱，我想同大家講呢、這個大趨勢，唔單止喺香港，美國有一個作家，一個劇作家好出名㗎。 啲人咪懶曬咯，而家越 有一個不存在的女兒嗰個劇作家，嗰、那個作家，你去買嗰啲書嚟睇下，兩個字可以形容垃圾。即係佢國際上邊嘅人寫嘅嘢都係咁樣樣。 即係個大趨勢就係點樣？係不勞而獲，係咪？ 要快，快想快樂， 快想快樂，不勞而獲，同埋都係靠僥倖，係咪咁噶？而家 唔係靠僥倖，係靠包裝啊！你而家咧，通常邊啲作家能夠出名咧？嗰啲女作家懶性感露下波啦， 嗰啲係要噶，我都中意啊！你唔好話牛醫生低俗啊！牛醫生佢係低一個， 佢寫啲文字唔緊要嘅，佢有幾張嗰啲波啦相，就最緊要咧就係佢同佢男朋友點樣搏嘢打茄輪啊！屌你第一次點樣俾人屌屎窟窿啊！嗰啲寫落就得噶啦，即係講真呢啲嘢根本都。大佬，我哋有咁嘅嗱，首先我哋有咁嘅代 人，我哋呢一代嘅人，我哋呢代人嘅思想仲未完全成熟啊，會唔會咧？即係成熟得唔夠快咧？可能到我哋呢個年紀同會唔會即係我成日都有諗，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嘅人同翻十幾廿年前，我哋呢個年紀人講嘅言論各方面都冇佢哋咁。 喂，咁又唔係喎？你而家呢個我哋而家呢個年紀講嘅言論都唔係好差。 會唔會係其實我哋整體上大家都係未成長咧？唉，我真係唔知啊，真係。 唔關事，我覺得係我哋而家嗰個。 個環境啊， 環境令到我哋咁，同埋即係你有啲作家寫啲嘢真係唔掂㗎啦。米蘭昆德拉你可以睇下，我覺得佢寫嘢都唔掂，唔掂之中都叫掂。馬夫斯直頭係一個即係中南美洲嘅即係偶像 啦。你睇翻我哋本土啊，想當年我哋睇翻以前嘅網中人啊，張發著住對嗰啲好闊嘅牛仔褲啊，冇乜錢但係仍然好多抱負理想嘅喎。 唔係而家講理想， 但係而家冇呢咁嘅嘢嘅喎，有一個人。 而家講理想。 以前阿爸成日話做人唔好蝕底。 唔係，做人要講理想。 而家阿爸唔係咁講啦，做人唔好蝕底。係 而家做人唔好蝕底。 變得好快啊！ 我話俾大家聽啊。 阿爸都要改嘅啫。 十年前我睇過一套戲，十年啦，嗰套戲叫做《去年煙花特別多》。咁咧有一句對白咧，就係阿邊個啊？嗰個叫做李燦森個角色個爸媽講嘅。你叫個仔啊，跟下個大仔咧就做即係軍人退休，咁咧就華籍英兵，咁咧就佢細佬做畫仔嘅李燦森。咁佢阿爸媽同個大仔講：你啊跟下個細佬揾食啦。個大仔就講：喂！阿細佬做古惑仔嘅喎，黑社會嚟嘅喎， 邊 度黐線嘅？我哋而家嘅個阿公啊，以前都係黑社會嚟㗎啦，共產黨，你講呢啲嘢，你而家快快脆揾筆錢上岸，唔係人哋笑你傻仔啦！我話你聽呢句， 阿爸阿媽真係啱， 阿爸阿媽呢句 说话真系啱。我记喺个心度记得咁多。 佢系一个喺共产主义喺个资本主义冲击之下冲出出嚟嘅新理想同埋。 而家点解啲僆仔变到咁样样？就系因为有太多短差，太多利益，有太多阿爸阿妈系咁。而家你同佢讲理想， 阿爸阿妈个站位都企得唔定，你点期待下一代？ 你听我讲，刘医生有一日。咁咧，我就問一個護士學生，我話：喂，你點解讀呢行嘅？阿爸阿媽話揾到錢嘛。我話你唔諗住讀第二啲嘅，阿爸阿媽話揾唔到錢嘛。 同埋咧，我最近我咪講過啊，我哋嗰個醫務集團請好多助護啦， 係 好多個咧，其實咧，即十個裡面有九個咧，都唔知做乜嘅，入到嚟咧，其實都係阿爸阿媽俾錢我睇下。其實我都唔係諗住真係喺度做。 係，唔係嗰個問題點解會咁？ 真係做可能一兩個啊，真係諗住係要做啊。 而家啲僆仔啊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你出嚟揾食。你讀唔到書又揾唔到食，讀到書又揾唔到食。既然你又讀唔又揾唔到食，阿爸阿媽咪俾錢你繼續去讀咯。即係你延長咗出嚟社會做嘢嘅壽命，因為你而家 你都延長咗佢對嗰個人嘅成熟啦，成熟啊。 屌，而家啲人邊有成熟㗎，牛醫生。咁咧，我話説，琴日我出街見到單嘢好撚搞笑。咁一個靚妹同個麻甩佬，個麻甩佬個碌就好似嗰啲銀行西裝友咁，總之好老土嘅。個靚妹又背心女，大波腰又 我中意啊！ 咁咧就鬧個男朋友喺旺角地鐵站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你而家咁咁晏先出嚟，咁個男朋友就話翻屋企。佢而家翻咩屋企啊？九點零鐘翻咩屋企？咁個男朋友開始發病，嗰條女就醒啦，第一時間咧就攬住佢條腰散波病。係。咁咧，嗰條仔咧就即刻唔出聲。我就想講一樣嘢， 你想睇到啲咩咧？我想知 喺呢件事上面，而家僆仔僆妹已經到達一個階段，就係佢哋嘅溝通好薄弱，完全唔係因為心靈上面我哋大家一齊先拍拖，因為肉體上面你散完我波餅，我唔出聲。 啱㗎，其實我哋係好似我人好原始㗎，最後都要去翻呢啲地方㗎。我哋細細個點解要攬住阿媽個波飲啦？其實人係嗰個建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關係㗎。 但係我哋。大佬個原始情況都唔係去到咁嘅階段， 人係好原始㗎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 即係真係，我覺得屌你老味，第一你個女仔喺街， 你同女朋友太太唔可以再喺精神上溝通，其實最後都要屌個閪，咁就感情好遠。 唔係個問題就係你喺街賴男朋友呢樣，你已經係唔啱冇品。第二樣嘢就係你用一啲更加冇品嘅方法去 settle 呢件事。 我用個波去散冇乜嘢嘅。 即係我覺得好低啊！呢啲手段。 最慘係我哋冇得俾人散， 冇得俾人散， 屌 呢樣係最慘嘅。 我哋呢排啲網友有咩回應啊？ 喂，我睇一睇啲網友，有一個咧就嗱，你等一等，我而家開一開個網站先。咁咧，因為我哋個 server， 咦？呢個咩 server 嚟噶？唔係有一個呢個點讀啊？醫生 啊 ，H 啊 ，H 就話我哋成日開名屌鳩曬啲西精，驚唔驚到手尾跟梗係驚啦， 驚啊！其實 驚到都冇。 咁就十分搞笑，係嗰度。 啊，仲有一個咧，我想覆一覆佢，不過我文字上都去覆佢噶啦。 係。 咁咧話説咧，阿十碌就話我揾到份書展嘅暑期工，日日咧就即係企13個鐘頭，面對好多搞屎棍老細黑薄，問我硬食定招，即係點招架？我想同碌諗講。我哋能夠有今時今日咁硬淨，就係因為成日俾人動得多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以前細個做嘅工比你更辛。 你係焗撚住㗎，嗱，除非你咁樣就你做13個鐘，做做客走撚咗去其他檔單度玩咯。咁你俾老細屌一屌，係咁咪算咯。 啊，或者 唔係你阿碌諗啊，就話硬食咯，即係唯有話俾你聽硬食。 我同你講啦，青年人，你一定要喺呢啲地方鍛鍊自己。如果你連呢鍛鍊你都過 唔 到， 係發脾氣走咗去。 發脾氣走咗去，你除非你老豆好有錢，你都唔知在。 你老細俾咗錢，你咪發脾氣走啦。 你老細未俾錢，你唔好撚發脾 氣。係啊，一係就早啲走。 啱啊啱啊！ 出完就即刻走，一係就唔好出咗走。 我覺得呢個名好得意啊！咩叫仲奸由己為啊？ 哦，呢個應該係日本名嘅，佢一個嘅藝員嘅名。係 咩？ 仲奸由己為，但係問題佢就變咗調翻轉頭，就攞個字係做諧音嘅。 哦，屌！ 咁啊，加士伯，我哋上次上我哋嗰集都講咗啦。你嗰個有遠見，因為我哋其實即係成日都想放暑假，但係冇辦法。 但係冇辦法，我放唔到。 開台嗰邊其實我哋都要每一代有交代。 係因為要對開台有交代，你做嘢唔可以就係話，我覺得呢樣嘢唔做，我就唔可以做。因為你牽涉嘅人，人哋俾個平台你話俾人睇睇，我屌你個把咯，又唔做唔做噶啦，咁屌你。 咁至於成日啲網友 download 唔到，其實大家有陣時你知翻個 server 都有陣時繁忙嘅，所以俾。 唔係，同埋開台嗰度真係冇收大家，即係冇收人錢。 開台冇收我哋錢， 係 我哋又冇收人哋錢， 大 家冇收錢嘅。 咁所以人哋義工俾咁多。 佢呢啲平台好難得㗎，即係唔使錢俾我哋喺度鳩噏廿四，仲要包容我哋喎。 係啊，真係好包容。 我哋講最粗口話 俾你聽啊，嗰陣時我放暑假咧，阿媽咧細個啊。 咁咧有時阿媽就好恩忘恩大赦帶我哋去游水，不過都好大個先帶我哋，即係中學嘅，差唔多中學中四、中三帶我哋去。 點解嘅？ 忘恩大赦啊嘛，嗰陣時帶我哋去游下水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嗰陣時好驚游水啊，我尤其好驚，因為一見到啲杯杯就開始會扯嘅。 而家見到唔撚扯嘅。 而家屌你老母吹簫都唔撚扯啊！屌你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嗰陣時 係咪正常嘅反應？ 嗰陣時阿媽成日話你點解唔可以游水？喂，大佬點去啊？嗰啲環境，屌你老母！ 我今日著咗條波褲，我驚喺嗰度碌，喺驚嗰條罅捐咗嚟，點知原來唔使驚喎。 你嗰條係波泳定波褲？ 波褲冇內膽啊！ 哇，咁撚得人驚啊！ 個內膽剪撚咗。 點解你會剪咩落膽㗎？ 舒服啊嘛！點知又驚碌人捐出嚟，但原來話俾你聽係唔會嘅。 唔係呢度， 到我哋呢個年紀係唔會捐碌嘢出嚟嘅，你大家定啦。 到你呢個年紀捐得出嚟，屌你嗰碌唔係爛，小腸嚟 啊！就係咁樣啦。 屌你好啦，我哋今日談暑假談咁多先，好嘅，好啦，拜拜。